咁啊，众生啊迷咗呢个本有嘅文体，咁啊将此恶而成妄觉，而一向系循声流转啊，所以非生死嘅异地生死。咁啊，现在佛教佢用呢个不生不灭之文体，反分文音声呢个文性啊，即是文乐。就是佢哋用文乐分文，名为佢哋真修。咁啊，即是上文所讲啊，嗰个语根欲令见闻觉知，佢远契如来常乐我净，系应当先择死心根本，系依不生灭缘三性名，以暂嘅传奇虚妄灭真，就系、是、以呢个文体咧反分呢个文用啊。令这个文用呢也都成为这个文体不生不灭，这就叫做文分文呢名为它的真修。那么第二种的道理呢，上一个文字就属于文用，下一个文字即使呢是文体。那么文用即使是文性，那么文性一向是纯声流转，是循声分别，终日参与这个音声，所以流转生死。现在将文音声这个文用，就是文声，那么它反文这个不生不灭的文体，那么即使呢是反文文自性，那么自性不生灭，本无形状，亦无内外中间，无可分别，所以心体直言如晴空，就如止水啊，直照照直，无此妄想，就一时顿息，乃至连种子啊，亦都枯谢，所以能够圆破十五音，系圆超五浊，正同于佛。咁啊，即系上文所谓啊，气生灭，走真常，亦即是上文所谓脱连内服啊。咁啊，亦即是上文所谓雨伞不从动静合力田变等嘅十二诸有为相。咁啊，亦即是下文所谓禅语睹文机，反文就文自性啊。就是以这个颠倒的文机，即是文性，反文这个不生不灭的文体。因为眼耳鼻舌身意的六根呢，就作用这方面，虽然是有不同，但是总不出一心。那么心能圆一切物，但是不能圆实相啊。心若能圆实相，妄就非妄啊，妄就成为质。所以《大智度论》里边讲啊，嗰啲乌蝇啊，佢就唔能，佢啲乌蝇咧就能够圆一切物，但系啲乌蝇咧就唔能够圆火啊。如果嗰啲乌蝇去圆嗰啲火咧，咁啊呢只乌蝇就都变成火啦。所以这个《波野经》里面讲，所有诸魔等圆一切境，但是不能圆实相啊。若是那些诸魔去圆这个实相啊，那么魔境亦都成为实相。那么说明颠倒心不能圆实相，若是说颠倒心去圆实相啊，那么颠倒心亦都成为实相。所以现在观音菩萨以这个文用，即是文性啊，去圆这个不生不灭的文体，那么即是以妄心圆实相啊，那就妄心亦都成为实相啊，那就叫做文分文呢，名为叫做真修。那么金刚就三昧啊，那咁啊，连上读下嚟，话如文文分文修金刚， 係屬於淨嘅別名啊。嗱，三昧咧就係大淨嘅總名。咁啊，金剛就屬於譬如，因為金剛係物嘅最堅固，佢能話一切物啊。咁啊，一切物就不能壞此金剛。咁就譬如你修此嘅二幻文分物修法門，觀有不自有啊，觀空係不自空，觀中道係不止中道，猶如金剛，速有則有壞啊，速無則無壞。咁啊，説明此個金剛三昧禅定能壞一切煩惱，咁啊，一切煩惱不能壞此金剛大定，所以名為佢嘅金剛三昧。咁啊，亦即是上文所講嘅大佛頂，首靈炎王係具足萬行十方如來，一門超出係妙莊嚴露。咁啊，現在觀音菩薩依此嘅首靈炎王大定，所以能夠一門超出，係一係因為啊，咁啊直達佛果無上菩提。所以此個金剛三昧，亦名佢做妙蓮花王、金剛大定啊，亦名佢佛母真三昧，呢個名字咧唔同，但係呢個大定嘅道理咧都係一樣。佢與佛如來嘅同時力故，嗱咁啊菩薩修此而幻文分文修，金剛三昧得以成就。咁就無惑不破，就無業而不消啊！無苦而不拔，無理而不顯，無得而不具，無用不言。咁啊，修此一行啊，就係、具一切行。咁就叫佢做波野波羅蜜，能夠完成一切功德啊，得用同於佛，故能夠與諸如來。同一磁力啊，系普利行基，个令我心静三十二应啊，就系菩萨正清净妙法身。咁啊，本无出入，但系为着大慈悲利益众生之故，所以从法身呢而起大用，普应行基。但系基嘅种类好多，我哋略算啦。是有三十二种啊，所以话令我心静是成就呢个三十二种嘅应身。咁啊入诸国土就话菩萨从呢个常摄光土，所谓垂积三土啊，化呢个三土众生归呢个常摄光土。嗱，若是话以菩萨机，咁啊入呢个佛道庄严土啊。若是話以呢個傳教三乘機，就入呢個方便土；若是話以呢個六凡眾生機啊，咁就入呢個同居土啊，咁就叫做以呢個三十二應身咧，係入諸國土化度眾生。個世尊個若諸菩薩入三摩地，個進修就無漏，正解現緣。我以佛则的疑为说法，令其解脱。佢若知有学，直证妙明，正妙的现缘，我以彼前现独觉身，疑为说法，令其解脱。佢若知有学，断十二缘，佢圆满正性，正妙的现缘，我以彼前现缘觉身，疑为说法，令其解脱。佢若知有学得四谛空，修道入灭，正性现缘，我以彼前现声闻身，而为说法，就令其解脱。咁啊，此一段经文咧，就系六三十二应科中嘅第二科，名为佢嘅别名应说之上，就系话众生就系为感啊，即系众生念菩萨名。就是为感咧，咁乜菩萨护感，所谓寻仙救苦啊，就名为叫做应啊，就是菩萨应众生说 法之行相。咁又分为两科，现在初科现四性法界。嗱，咁啊，平常讲出世嘅四性咧，就系声闻、缘觉、菩萨、二共咧无上佛道。咁啊，现在始终所讲嘅四性咧，就即系菩萨、声闻、缘觉、二共六个，就唔包括咧佛道，就系将呢个缘觉咧分开两样，加上呢个六个，咁啊合埋呢个声闻菩萨咧。名为叫做出世的四性，咁啊指嘅四种人修行有效，以出世的圣人，咁啊但系未曾究竟成佛咯，所以观音菩萨啊，咁啊亦都现身嚟到化度之，佢话世尊，佢话若知菩萨，嗱咁啊凡系发菩提心者，都名为叫做菩萨咯。咁啊，菩萨发心有先后，佢嘅行门系有浅深啊，佢嘅智慧有明慧，佢个位置有高低，同埋因为有四教不同啊，所以名为叫做诸菩萨。嗱，咁啊，若是话等生灭四世而发大心者，就叫做藏教菩萨啦。若是话等呢个无生四世，而发心者咧，名为叫做通教菩萨。咁啊，若是话品无量四谛而发心者，叫做别教菩萨啦。若是话品无作四谛而发心嘅，名为叫做圆教菩萨。咁啊，此经所显嘅，那系圆教菩萨嘅道理。现在话若知菩萨，就入三摩地。三摩地呢，中国话叫做正定啊，但系定就有浅深。若是藏通二教菩萨所入嘅，就属于浅定啊。若是别圆二教菩萨所入嘅咧，属于呢个甚深禅定。咁啊，若是话详细嚟嘅分析，咁啊藏教所入嘅，那是浅中之浅啊，因为佢只修呢个生灭观。咁啊，若是话圆教所入嘅三摩地咧，乃是啊甚深中之甚深，因为佢从始至终咧都系修呢个圆中道观。咁啊，若是话通教菩萨所入，属于浅中之深定啊。若是话别教菩萨所入咧，是心中之浅地。咁啊，指个三摩地是大定的总名。咁啊，佢个行相仲有无量咁多啊，所以《波耶经》里边讲个菩萨有恒河沙咁多嘅沙门。而在《大道论》讲个佛有世界微尘数咁多嘅沙门。《花严经》里边讲啊，所谓一切法门系无尽海。咁啊，现就话若知菩萨入三摩地，就系个摄莲此菩萨啦，就系专修禅定。由于禅定久修之故，伏烦恼啊，所以能够产生呢个智慧。咁啊，由智慧力故，先至可以断烦恼而得正菩提。所以《圆觉经》里边讲啊，佢话无碍清净慧，足皆从禅定生哦。一切诸佛菩萨都系由持戒、修定、由定发慧啊，然后先至断烦恼而得成菩提，正解脱果。亦都可以说啊，冇一位菩萨咧唔修禅定嘅。我等于话咧，位位菩萨发菩提心咧，都不能够啊唔修呢个三摩地禅定，所以就叫做世尊同埋药师菩萨啊，修行入此个三摩地嘅禅定咧，咁啊进修就无漏。嗱，咁啊别圆二教菩萨，佢断呢个事理二障。断事障， 咁啊，三家就痛苦尽。咁啊，若是话断理障咧，咁啊，出世个无名啊，就随顺错。但系佢未曾究竟无漏，所以始终咧所讲呢个无漏啊，就系若呢个中道理呢方面嚟讲，名为叫做无漏。因为中道实证除有而不堕于有啊，除空呢而不堕于空，所以我哋叫佢做无漏啦。若是话藏通二教菩萨属于呢个真谛无漏境啊，现在因为未究竟，所以就要进修啦。咁啊，正解就现缘，就话中道理解此缘呢。而未然啊，可见呢而不可即，好似水月镜像啊，都系可见而不可取。就系话佢入定之时，咁啊就现时；等到佢出定之时呢，咁啊呢种理解啊，仍然呢好似好隐蔽，属于将正而未正之间。就是由于这个未制法则未尽，使得偶断之念，所以观音菩萨呢就我现佛根啊，就以为说法，就令其解脱，就是这个修定者，即是这个修行人，那他本身都是菩提心，本身就是菩萨，所以就不能够再现这个菩萨身来的道他。但是这个修定的菩萨，他目的是做什么呢？就是想成佛。所以观音菩萨呢就现佛身，他说我现佛身，就以为说法，就令其解脱问题。佛身就是有四教的不同。那么现在观音菩萨除何教的菩萨，就现何教佛身，以为说法，令其搞断。就是说跟他说这个正佛之法，令他除了这个法身，解脱法惑，乃至虚空不生，从十信入初住二字，或者从十字啊力这个十行十回向，而进入初地、二地乃至十地等过，而正最后这个无上菩提，故令其解脱。那么若知有学，即正妙明，正妙现如我的比前，现独觉身，就以为说法，令其解脱。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就属于啊观音菩萨现独觉身。个若诸有学，嗱咁啊，始终呢个有学咧，佢因为属于呢个独觉嘅有学，所以佢就不立份果。佢在呢个有学内中修行，咁啊仍然属于凡夫修习，就唔同呢个声闻啊，佢有四果。咁啊，除咗证到第四果阿罗汉啊，另外佢就无学之外啊。其他初果、二果、三果，佢言真断或修行期间咧，就名为佢哋有学。咁啊，但系现今啊，独觉行者，佢就不立份果。佢即使啊修行，仍然咧在呢个凡夫位中修学，所以名为佢哋有学。咁啊，现在独觉行者嘅修学之时，佢就定中。就是相应，如果出定之后呢，他就不相应，所以称为他们有学。那么极静就妙明，极静属于禅定，那妙明能照属于智慧。那么极静属于这个奢摩陀，妙明就即是三摩菩提，所以极静妙明即是正位不移，就是由他凡夫为中发心啊修行，这个正位不移。正妙就现缘啊， 此的正妙之境呢属于这个真谛的空理。那么为什么清人说的正呢，就是独角所证这个空理啊超越于这个经文的涅槃，所以叫做正妙。那么现缘呢，就在这个禅定之中他就现出这个真谛来，但是由于这个微细法执未显啊，所以未曾得证啊，叫做现。那么合埋呢叫做现缘啊。那么我于彼时就现独角真，那独角呢，那么亦有一种叫做圆角啊。那么下文呢就解释圆角，那么始终解释呢叫做独角啊。那么独角同圆角呢，那么都是一样咁修行，不过呢个独角嘅行者呢，佢嘅智慧呢就略为比呢个圆角行者啊猛利啲。因为圆角呢就出在实际闻呢个十二因缘法而得五而悟道，但系独角嘅行者呢唔一定出在实际，咁有可能呢个出无实际啊。咁啊，既然佢出无佛世啦，咁啊，原则佢就点样去修行咧？佢哋头先佢自己缩身啦，善根深厚啊，所以佢以呢个无私智而俾咧佢修行。咁啊，佢点修咧？佢就观呢个外境属于无常，所谓春观百花开，佢秋观就黄叶落。咁啊，以此类推，咁啊，一切法都系生生灭灭，系属于无常。但系佢在呢个生灭无常之中啊，佢就悟到呢个自心咧，就是、不生不灭啊。咁因此呢个顿断无明，一切生灭法都尽啦，而得到呢个独角果位。由于佢修行系自修。自悟自证啊，系以呢个无私自而修，所以名为叫做独角。佢二位说法就令其解脱啊，就为佢说法咧解脱佢呢个法祸，令佢证呢个真谛涅槃系不生不灭。佢若诸有学断十二缘，就完全正正。正妙的现缘，我以彼时现缘觉真，而为说法令其解脱。嗱，咁啊，此一段经文咧，就系、是、观音菩萨啦，现呢个缘觉心。佢若诸有学，就指呢个缘觉嘅行者。咁啊，平常经文初二三果缘真显化期间，咁就叫做有学啦。嗱，咁啊，圆角咧亦都同呢个独角一样，佢不落份果嘅。咁啊，由于佢呢个功用纯熟，就系、是、超于呢个凡夫，但系佢未曾正果，未得无学啊，所以我哋叫佢做有学，我话弱于呢个圆角嘅有学者，断十二缘。嗱，十二缘咧，咁啊，即系十因缘。咁啊，十二因缘咧，就系话无名嘅缘行啊，行缘即即嘅缘名即名即嘅缘入六入嘅缘速速而受受而爱爱而取取而有有而生嘅生而老死嘅忧悲苦恼。咁啊，此嘅十二因缘法咧，就系、是、相因而起嘅。咁由最初一念不觉有无名。咁啊，因此咧就作孽嘛，作孽咧，所以受呢个生死苦果啦。咁啊，佢正在受呢个生死苦果之时，咁啊，佢又作罪孽，咁啊，种下未来啊呢、这个生死之因咯、哦。所以佢死咗之后，咁啊又受苦报啦。啊，咁啊正在受苦报之时，咁佢又作罪孽，咁啊又种下未来生死之因啊。咁啊日后又受呢个生死之果。咁啊，如是啊，生生世世无尽咁轮回于呢个生死啊，呢、这个过患咧 就是在于十二因缘中最初一念不觉的无明，那么叫做随观。那么若叫做业观呢，那么他修行之时呢，那么就观这个无明是疑幻，只不过一念不觉有无明。那么若是一念觉无明呢，当下就消灭不可得，所以无明灭则行灭呢，行灭则即灭，乃是忧悲老死的灭。就等于话既无无明，就唔会作罪业嘛，唔会作罪业就冇咗呢个生死之报啦。嗱，咁啊，既然冇咗呢个生死之报啦，当然佢就唔会再做罪业啦。咁啊，唔再做罪业啦，所以就唔再招感啊日后来生多生啊嗰种啊生死痛苦。所以业观呢，无明灭则行灭啊，乃至忧悲老死都一齐灭啊。咁啊，亦成觀察，指個十二因緣法而得以悟道者，咁啊叫佢做預言覺啊。咁啊，指個十二法乃係相因而起，亦名佢就十二有之緣。咁啊，亦係眾生嘅生死因果。咁啊，眾生依此嘅十二法，所以就流轉生死啦。一切斷止嘅十二法，咁啊生死啊！就永遠枯竭，所以話斷呢個十二緣啊。嗱，咁啊呢個斷咧，屬於呢個波耶智慧啦。咁啊，要有呢個波耶智慧咧，咁啊斷斷無明，咁啊其他嘅十一法都無從生起啊。咁叫做斷十二緣。佢緣斷就變聲啊，就話呢個十二因緣斷。咁啊呢個出世。生得滅的空理呢，就得以現前，個緣就斷，這個十因緣斷。那麼出世的時性，這個不生滅性啊，就得以現前啦。那麼正妙就現緣啊，就是說由於真實用功，那麼正妙這個真世涅槃，那麼更加時性啊，名為叫做正妙。咁啊，現緣咧就係在呢個定中就得以顯現，但係未曾證得，所謂欲證都無由，那係可變啊，意緣不可識，只係定中顯現而已。咁啊，佢嘅信了咧係現緣，但我啲比前嘅業讀國真啊，觀音菩薩就係依比。行者即是修十二因缘的行者之时，那么缘这个缘觉身呢应知，那么是缘即是十二因缘，那么即是五十二世啊。觉呢就是属于这个能觉之智，那么即是这个道灭二世，就以为说法就令其解脱啊，那么为其说法，咁啊，令佢解脱呢个法货，证呢个出世不生灭个空理啊，解脱呢个生死个苦轮。佢若之有学，得四谛空，修道入灭，正正圆圆，我以彼时现经文身，以为说法，就令其解脱。咁呢一段经文呢，属于现呢个四正身之中。是最后一种，就是现这个声闻身。那他若知的有学，那全个缘觉、俗觉这两种有学呢，他就没有这个位置，只是在这个凡夫位中呢修行。现在始终既然是现这个声闻身，那么声闻的有学呢，就是除了正四果阿罗汉呢，叫做无学。咁啊，其他嘅初果、二果、三果啊，在呢个缘真断惑期间，仍然系有功用修行。由呢个未证究竟真实空理，所以初果、二果、三果圣人呢，我哋都叫佢做有学，佢话若知有学，得四谛空就属于佢个智缘。嗱，咁啊，四谛就系苦集灭道。咁啊，苦集是生死嘅因果啊，集世呢就系、是、出世嘅因果。 因为苦不是天然而有啊，是由于我们作这个罪孽。那么这个罪孽就是习气啦，由这个习气那些烦恼罪孽，所以消减这个生死的苦果。但我们想离这个生死的苦果，我们一定要断这个烦恼习气。那么我们怎样断这个烦恼习气呢？就一定要修这个道谛，即是修这个戒定慧。那么由修这个出世的道谛戒定慧，灭这个烦恼，了这个生死痛苦啊，那么才会证到这个出世的灭世啊，不生不灭的真谛来。所以名为叫做苦集灭道四谛法。咁啊，现在只一旅行者，佢欲想得到呢个四谛人空，所以就要修道啦。我话修道嘅入灭啊，咁啊由修呢个道谛，灭咗呢个烦恼习气，然后咧断咗一生死苦果，咁啊得证人空啦。咁啊到此咧先至进入呢个不生不灭嘅真谛理。那么正性的意念啊，那么这个正性呢，藏教属于偏空理，那么空教属于这个真空理啊，无论偏空涅槃或是真空涅槃啊，都是属于这个正性，这个殊性于出世这个空理。那么由于他这个法执统故，那么在这个定中之时，咁啊，呢个时性啊，空理就得以显现啦。咁啊，佢哋现完，但系佢未曾得证喎。咁啊，由于佢未曾得证，只系在呢个定中，先至现出呢个偏真或者咧系真空嘅道理，未曾得证啊。所以观音菩萨就现身嚟到为佢化作，佢话我于彼时就现声闻身啊。就是说文佛说这个阴声八门而五明四帝名为他的声闻，现在观音菩萨于彼等行者时现这个声闻身的以为法，就令其解脱，那么令他解脱这个法祸，除了这个法执，那么得证这个出世这个小乘真谛理。那么这一段文呢，就是有感就有应，就修道入灭，正性现如，属于机感啦。咁啊，菩萨以经文身而为说法，就属于性应啊。咁啊，此一字经文语，咁啊前后个经文咧都系一样啊。有感就亦都有应。各位若知众生，欲心明悟，不犯欲尘，欲心清净。我比前现繁王真而为说法，令其解脱。佢若知众生欲为天子统领之天，我比前现帝释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佢若知众生六身自在游行十方，我比前现自在天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佢若知众生六身自在飞行虚空，我比前现大自在天身。而为之法，令其成就。佢若知众生外统鬼神，救护国土，我比前现天大将军身，而为之法，令其成就。佢若知众生外统世界，保护众生，我比前现四天王身，而为之法，令其成就。佢若知众生外生天宫，驱使鬼神。我比现四天王国太子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佢若知众生拗为人王，我比现人王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佢若有众生爱主俗性世间趋扬，我比现长者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佢若有众生爱谈名言清净自居，我比前现居士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佢若知众生爱自国土， 否斷方邑，我的比前現在官身，而是說法令其成就。他若知眾生外之數術，設為自己，我的比前現婆羅門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他若個男子就好學出家，全知戒律，我的比前現比丘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他若有女人好學出家，全知六戒，我的比前現比丘尼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他若有男子傲視五戒，我的比前現優婆塞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他若有女子五戒自居，我的比前現優婆夷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他若有女人內政就立身，以修家國，我的比前現女子身及國夫人命父大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他若有眾生不壞男身，我以比前現從男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有處女外傲處身，不求親步，我以比前現從女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咁以上一大段嘅經文咧，呢、這個科名叫做別名應説之上嘅第二科。名为佢哋现六凡法界，嗱六凡即系六道啊，咁啊有六条路，咁啊我哋种下乜嘢嘅因咧，咁啊就向边一条路走，咁呢个六道就系天人、修罗、地狱、饿鬼、畜生，咁啊各个分章划界唔同，咁啊一共有六条路啊，咁啊睇下我哋种下啲乜嘅因咧，咁啊應該就走邊一條路，咁啊説明佛教咧好注重呢個因果啊，所謂如是因就係如是果啦。你種下呢個生天之因，你就走向呢個生天之路啊；你種下呢個人道之因，就走向呢個人道啊。如果你種下呢個地獄惡鬼畜生之因咧，咁你就只有墮於呢個三惡道。咁啊，呢六条路咧，个个都系分章划界啊，唔会咧混乱嘅，所以名为佢叫六道啊，亦名佢叫六凡。嗱，咁啊，但系文中咧就冇呢个地狱经，而观音菩萨咧未曾有现呢个地狱根，所以始终虽然咧说六凡，其实咧亦都只有五凡。即是只得那五道，咁又分为两科，叫做初科，即系成就傲欲啊。咁啊，即是成就众生，佢喜欢傲欲，即系佢喜欢咧，咁啊做乜嘢？你或者为天、为人、为比丘、比丘尼，或者为童男、童女啊，或者咧做优婆塞、优婆夷，咁啊随你喜欢。咁啊，菩萨都现呢个同类身啊，咁啊，闻你说法而化道，满你嘅心愿，咁啊，佢就成就众生欢喜爱牙。咁啊，若依众生，咁啊，有类众生，佢哋若呢个善根浅薄，佢呢个意志比较下劣，佢就不求出世解脱，咁啊，只系求生呢个梵天。个若有众生。他欲心的明悟啊，他就想自己这个心啊，那么时时都是开朗啊，觉悟这个人欲过患之心，他观这个人欲啊是为一切痛苦之根源，所以他时时刻刻啊好想自己明朗觉悟啊，就不要被这个人欲呢来到扰乱己，要断呢个人欲，唔好俾呢个人欲心咧系失足。佢就不犯嘅欲尘啊，咁啊因为时时咁样觉，佢就唔犯呢个人欲之事。因为人欲就如同呢个尘啊，尘能染污呢个净身，所以此一为行者咧，佢所修啊属于呢个因现时。就是因这个上界的正妙乐、啊、而讨厌 这个下界之苦呢来得粗糙。各位肉身清净，他欲想升到这个色界梵天，那就不单说这个色身不犯这个人欲，连这个心呢亦都不念这个欲事，就真心都移趋清净，然后才可以升到这个梵天。若说单是这个身不犯，他这个心仍然起这个淫念啊，亦都不能够升到这个梵天啊。所以向下有一段经文，他说凡人执身就不行淫欲，他说若行若坐想念都虚无，外现不增就无留欲界啊。所以欲生梵天，就必定要身心清净，先至得到进入初时升到呢个梵天。嗱，咁啊，以上咧就基感啊，向下咧就属于正应啦。佢话我于彼时就现梵王身，就以为说法。咁啊，因为行者佢欲生梵天，所以菩萨就现呢个梵王身啊，为佢说呢个离欲清净嘅妙法。咁啊，说呢个人欲呢个过患之心啊，赞叹呢个清净梵行嘅功德大，令佢离呢个欲界之苦，得见初禅啊，就呢个上界嘅妙乐。佢若有众生嘅欲为天主统领诸天。但我以彼就现帝色身而为说法，就令其成就。嗱，咁啊，此一段经文咧，就系属于啊菩萨现呢个帝色身。佢话若有众生，即系有一类人，佢欲为天主啊，佢哋欲想为呢个三十三天嘅主人，咁就统领诸天啊。嗱，咁个三十三天，佢系个主人，咁啊仲有其他诸天咧，咁啊所以佢哋想为呢个天主去统领诸天。咁话我于彼时，咁啊在此呢个行者之前啊，嗰个愿就即身即以为说法，就令其成就。嗱，咁帝释咧就系为呢个三十三天之主。嗱，咁啊，帝释咧就名为佢嘅释提就援恩啊。咁啊，中国话咧叫做能人天主，就系话说明呢个帝释身咧，佢能以呢个仁爱啊嚟到教化诸天。咁啊，所以在观世音菩萨为佢说法，咁啊亦都教佢啊，咁啊三归依，咁啊持五戒啊。咁啊，亦都咧修呢个十善法，以呢个仁爱咧嚟到化人，个令其嘅成就啊，咁啊令佢咧得到成就。咁若有众生，佢肉身自在游行十方，我于彼时现大自在天身，而为说法，就令其成就。咁啊，若果有一类众生，咁啊佢欲想呢个身体，能够自在无碍，咁啊游行十方，嗱咁啊十方咧远系法界啊，近咧即使一粒芝麻咧都有十方嘅，咁啊现就系游行十方咧，就系单指啊所谓呢个四天王的，佢话我于彼前啊就系现呢个自在天身，就为佢说法。咁啊，说呢个五戒十善兼夹呢个禅定啊，就令其成就。咁啊，向下文长就付于下五。